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九集。木生这个人爱迁怒，自己心情不爽就要让别人也不舒服。郡守一时间有些尴尬，猜测自己做错了什么惹客人生气，正在惴惴不安斟酌言语之间，旁边人忽然一动，他瞪大了眼睛。木生低头吃饭，忽然面前倏地伸出一截皓腕，飞速夹走了碗里的鸡翅。他向上撇过去，坐在他身旁的妙妙已经将鸡翅捞进了自己的碗里。觉察到他的目光，对方满脸无辜，延迟地补充道，可以吗？我没吃饱。妙妙听见郡守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教训 妙妙，你怎么能从客人碗里夹菜呀？真没规矩。 他压低声音，欲哭无泪。 乖宝啊，咱家又不是吃不起鸡，不够再添就是了。 你这我看穆公子不喜欢吃鸡翅。 他柔柔弱弱委委屈屈地答道， 我喜欢吃啊。 他看着额头上盈满汗水的郡守爹，边啃鸡翅边笑成了一朵花。 咱家鸡翅真好吃。 妙妙的强身健体颇有成效，原先瘦成一把骨头的身体渐渐丰盈，下巴不再尖得戳死人，皮肤光滑又白皙，两颊带上健康的粉红，与原来那个若有若无的影子大不相同，任谁都要多看几眼。他娇憨一笑，笑得郡守爹心都化了，什么待客之道都抛下了，只晓得撸着他的毛宠溺的笑。 好好好。 木生的心情很奇妙，左一个秀恩爱，又一个护犊子，就他一个讨人嫌。他轻轻地将筷子一放，目光深沉地打量起了林妙妙毛茸茸的侧脸，正瞧见他对着郡守张牙舞爪的模样。 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笑成那样，嘴角翘起来，眼睛也弯起来，整个人脸一抬，像一只妖宠的猫儿，骄傲又傻气。我家阿姐从来不会这样的笑。 他下意识地望过去，见到穆瑶和柳福一看着这对父女俩微微笑着，神色间充盈着温暖，没有一点诧异。他心底露出了一丝寂寞的疑惑。 不是，他们都在开心什么呀？ 柳福一道。还有一只鸡翅，也给林小姐吧。说着，身体力行，真的毫不见外地叨了一筷子进了妙妙碗里。妙妙受宠若惊， 呀，谢谢柳大哥。 吃了一会儿，又想起什么来，笑眯眯地转向了木生，恰跟他探究的眼神撞在一起。 也谢谢穆公子。 木生避过他的眼神，垂下头吃饭，嘴角勾起了一丝不冷不热的笑，慢慢道， 不客气，反正我也不喜欢吃鸡翅。 妙妙吃得茶饱饭足，满足地放下碗，见着木生冰冷的侧脸，才对自己的行为有了些反思。他迷迷糊糊地想，方才一时气不过，这是惹着黑莲花了。午饭后，整个人迟钝极了，他拖着困得快转不动的脑子，自嘲地思索， 黑莲花对我的好感是不是为负了？ 别人的系统都会提供一些金手指，再不济也应该有一个攻略对象的好感度记录，供任务人参考。不像这个破烂上帝之子，别说金手指了，除了布置任务，理都没理过他。 任务提醒：任务一，四分之一任务后续，您需要按照角色凌鱼的轨迹，增进与角色柳福一的相处时间及亲密度。提醒完毕。 林妙妙冷笑一声，忘记了一条，绝对不能抱怨自己的系统，系统是可以读取宿主心意的，你一想他，他说来就来，从来不听宿主意见，说完就跑。林妙妙扶住额头，认命地叹了口气。慕瑶重伤初愈，尚有些虚弱，跟着妙妙看了一回咿咿呀呀的南方戏，日头一落就觉得精神不济，早早地回房歇下了。男女主角维持着纯洁坚定的革命情谊，虽然已经形影不离，但并未同房。柳福一、慕瑶、慕生三人就住在紧挨着的三间客房里。慕生本来想厚着脸皮赖在姐姐房间里的，被慕瑶好气又好笑地拒绝了。 阿生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还需要你看着吗？ 阿姐，我不放心你啊。 慕生认真撒娇的时候，那双眸子水润，眼角微微挑上去，让人移不开眼。他信誓旦旦地补充， 我不打扰阿姐睡觉，我就睡在地上啊。 刚到穆家的时候，他就是同穆瑶睡在一起。小穆瑶只比他大两岁，却像个小大人一样，把梦魇惊醒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他抱在怀里哄。 阿生不怕，只是做梦而已。 他的声音细细的，温凉如水，他的手隔着被子拍着他瘦弱的突出的脊背，气息让人依恋。可惜到了八岁以后，慕瑶再也不跟他一起睡了，他柔软的关怀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并慢慢消失了。慕瑶长成了一个冷淡倔强的少女，她早出晚归练术法回来，还要点着灯温书，窗边映出她的影子，而她要等她屋里黄澄澄的灯灭了之后才能安心地入睡。慕瑶对弟弟的撒娇早就有了抵抗力，故视若无睹，坚持拒绝。 不用，我习惯了一个人睡，有人看着我会睡不着的。 柳福一适时插话，阿生放心吧，我警醒着会守着瑶儿。说罢与慕瑶相视一笑，慕生只能含恨搬进慕瑶隔壁，像以前一样隔着薄薄的墙壁，看不见摸不着。黄昏最后残存的余光一点点向天边靠近，黑纱般的夜幕慢慢遮盖了穹顶。天色暗下来之后，郡守府处处亮起了灯，橙黄的六角灯笼悬在屋檐上，投下了一团椭圆的光晕。春末时节，夜晚凉意沁人，府中众大人都待在暖格子里打牌消遣。常言道春困秋乏，这个时候大家一般都安置得早，院子里没了人声，只于草丛里阵阵虫鸣。林妙妙的裙摆擦过地面，发出轻微的响声。她一个人在夜里走走停停，步履有些迟疑，昏黄的灯笼拉长她的影子，晃动着投在园子里的白墙上。 奇怪了， 他琢磨， 白天的郡守府和晚上的郡守府看起来怎么不一样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